一个例外都没有。 叶修又是这样的问法。 而这一次，收到消息后的蓝河有些迟疑了，因为他在看着自家的工会成员名单时，却发现第一集团中他们蓝曦阁确实有着一个例外——千城。这个好强怪的家伙，他的角色只是他自己在练，工会并没有给予什么帮助。 只不过这人的技术实力在网游中确实称得上是一线好手，所以遇到有强大角色的机会时，千城一般也会被烧上。上次圣诞任务，千城最后也是被特意叫了过来，也是因此等级得到了非一般的提升。之后他继续他的玩法，等级提升比不了那些连轴转的角色。 但也算停留在了一线军团当中。我知道你们这些工会对精英角色的培养方法，不过因为荣耀这个游戏登录必须要使用账号卡，所以二人一号或是三人一号之类的练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所以各大工会用这种方式培养的角色也不会太多。就目前等级榜最高的这一批角色来看，处在前列的。 肯定是这种方式培养的，但居于末尾的多少还有几个是靠自己在练级的角色吧。叶修给蓝河说着：“这个真的是对荣耀太熟太熟了。”蓝河看着叶修发来的消息，有点很无力的感觉，因为叶修的这个判断一点都没有错。就拿目前的等级榜来说。 蓝河自己是因为这5天的缘故才掉了下来，而他们蓝曦阁的千城呢？这个就是自己练的角色，果然就是处在这第一集团90多人的尾巴上。所以从等级榜从后往上数上去，还是可以试一试的嘛？你想怎么试啊？ 蓝河忍不住问道。虽然叶修的判断是没错。 但这个判断也仅仅是说明，这些精英角色并不是全属工会，还是有部分人是有资格带着角色离开的，而完全不意味着这些人对工会就没有忠诚度，会成为工会培养精英的，忠诚度那肯定是很看重的一点。要拉拢这些人是千难万难，蓝河很好奇这人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哎，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只好拉下这张老脸，告诉人我是叶秋，看人愿不愿意过来跟我混了。我靠！ 蓝河手一哆嗦，直接是打下了连串的叹号。自己怎么就忘了这大招了呢？叶秋的身份。想到这个，再去一扫那名单，蓝河眼前先就黑了一下。千城。 别人不说了，自家工会的人他还不了解吗？千城虽然是蓝曦阁的一员，但最喜欢的职业选手就是叶秋啊。话再说回来了，玩战斗法师的玩家，只要是真喜欢这职业的，又有几个不是把叶秋当做偶像的？这种杀伤力，那和他们这种俱乐部工会靠战队背景来吸引粉丝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呀。 支持战队和喜欢其他战队的个别选手，这种事儿本来就不能说是很冲突的。尤其是像叶秋，或是黄少天，或是韩文清、周泽楷，这些人都是某个职业中的巅峰代表。斗神、剑圣、拳皇、枪王，驾驭着这种角色的选手，又怎么会不成为该职业玩家的大众偶像？ 第一个是你啊，你这个会长号不方便过来是吗？叶修这边已经开始行动了，蓝河无言以对。然后是千城，哎，这个人我好像是认的，你们工会的不是吗？ 叶修这还要给蓝河现场直播，蓝河无语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去和千城先打招呼吗？可这招呼该怎么打？难道告诉千城，一会儿君魔校告诉你他是叶秋，千万别信，那是个大骗子。问题是，这其实是事实。真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大骗子可就是自己了。不过说起来，这家伙能有什么办法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去让千城相信呢？蓝河这还纠结呢，忽的消息又闪，他还当又是君魔校要扯些什么，点开一看，居然是千城。 哎，君魔校说的是叶秋，你知道吗？ 千城消息来了。 啊？ 蓝河一怔， 怎么这么问？那人加我好友，说他是叶秋，说不信就问你。我是。 蓝河手又哆嗦了，想不到最后居然是拿自己当人证，这让自己该怎么说？ 怎么说？怎么了？ 千城消息回得挺快，蓝河刚才一激动，卧日是发给千城了。 君莫笑真不是个东西。 嗯？ 他冒充叶秋？ 蓝河思想激烈挣扎了一番后，最后终是果断回复： 是的，这个大骗子。会长，你这么说不会是怕我因为这个跑去星星公会吧？怎么会？ 蓝河回得很快，但随即一怔，因为他发现千城说的其实也没有错。 因为他这么说，说你肯定不会帮他认证身份，因为你怕我去投奔他。这人也太可耻了吧。 蓝河彻底要疯掉了。 会长，他到底是不是啊？ 你呢？如果他是，你去不去啊？ 久久的平静。终于消息一闪，蓝河飞快点开，看到千城的回答，就一个字：去。 他不是。 蓝河果断回复。 会长， 千城已经看出名堂了。 好吧，他是叶秋，确实是，不少人都已经知道了，你要去的话就去吧。 蓝河叹息着回了消息。 谢谢会长。 千城带着笑脸一个回复后，下一秒蓝溪阁公会频道里出现提示，玩家千城退出公会。千城到底还是退出了公会，对此蓝河已有心理准备，不算太意外。只不过这叶秋所用的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法实在是让蓝河欲哭无泪。不过千城退完公会，蓝河心里也是松了口气。他公会的这些人他当然熟悉，除了千城，剩下的可就都不分叶秋了。再拿这个身份去卖动，那肯定是一点用都没有。像细周这样的，那是早就知道君莫笑身份的。蓝河这正以为没事呢，忽然就是无数的消息闪来。蓝河翻开一看，却大多是工会老人，都是在问千城退会的事儿。这让蓝河又是狠狠汗了一把。第一集团的精英里确实是没有叶秋粉了，可是把这个范围再一放大，那可就又难说了。无论如何，蓝河也不可能告诉每个人这千城是去追随叶秋了。这个答案很可能让蓝溪阁再一次发生人才上的流失。 没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蓝河只好是含糊其辞地回答着。还好千城在蓝溪阁里也不是一个很有人缘的角色，只不过待的日子久，大家多少也有些习惯，猛然见这人退出，自然要疑惑一下。说到留恋，那除非是考虑到千城的技术对工会实力的影响，否则从个人情感角色出发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在意千城的去留。 你们工会还有什么人像千城一样吗？直接告诉我得了，省得一个一个去试，怪不好意思的。 菊魔校的消息此时居然也冒了过来。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 蓝河已经是连吐槽都没力气了。 那肯定的。 菊魔校居然还一本正经地说着。 没了，你看也知道，把你当偶像的一般都是玩战斗法师的。 那倒是。 菊魔校的回复中还有个点头的表情，但是很快又追了一条。 但我们看好像还有个枪炮师啊。 蓝河狂汗，怎么忘了那边还有苏沐橙这么一个全明星级别的呢？要说技术实力，苏沐橙虽然不能称是顶尖，但就靠着容貌和各种宣传造势，却有着不输给大神级别的影响。枪炮师职业，粉苏沐橙的人那也绝对是超多的。蓝河一阵慌乱，不过在看清自家工会那个枪炮师的名字后，却是松了口气。 枪炮师是有，不过这个你叫苏沐橙来喊也喊不走。 哦，工会角色？ 是的。 要不你把他踢出来。 滚！ 蓝河咆哮中。当了五天卧底，蓝河的脾气明显暴躁了不少，原因不明。 蓝西哥看来的确是没什么人了。 叶修这边其实一直是很认真地研究着这部分高级玩家的名单，他这身份多半在战斗法师玩家身上才会管用，这一点他也是相当清楚。如果换个几年，他还有可能是全民偶像，但是近些年荣耀不断发展，各职业高手层出不穷，正是星光璀璨的时代，相较之下，影响力从范围上来说反倒是不如当初了。如果扩大范围的话，靠这样的方式招到人倒也不难，但问题是叶修现在需要的是至少40级以上的玩家，以此来挑战40到43级的千波湖副本记录，这正是目前各大工会竞争的主战场。 一个都找不出来了？ 一边的陈果问着。 较高的这些就算是挖到人，但角色是挖不到的，我们现在需要高级角色啊，人倒是无所谓。 其他的呢？ 只有这个了。 叶修点了点等级榜头100位里比较居于后方的一个角色，名字马后炮，职业枪炮师，隶属于烟雨楼工会的一个角色。 枪炮师？ 陈国看到职业立刻也明白叶修的意思，他这全程围观目睹了叶修挖人的手法，这种靠自己职业大神的手段，陈国一点没觉得无耻，反而觉得非常带感。要照他的脾气，干脆就世界上吼一声，我是叶秋，喜欢我的就跟我走就完了。 这个得沐橙去了，不过 哼，他肯定没有你这么厚脸皮， 让他自己去想办法吧。 叶修说着给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去了消息，三言两语和他说了这个事儿。 哦，我看看。 苏沐橙那边的回答简单的很，结果苏沐橙那边进行的却是比叶修还要麻利，还没几分钟呢就回了消息。 好了。 叶修再一点开等级榜的名单，这马后炮的所属工会一栏已经和离他不远的千城一样是空白了，显然是也已经退出了工会。 你怎么做的？ 没啥，就是加了他好友，然后说星星工会招人，这里有叶秋和苏沐橙坐镇，问他有没有兴趣。 加好友这一节对于他们这几个角色来说都不算难事儿了。君莫笑的名气固然是最大，但同队的这几个队员名头却也不见得小。 然后呢？ 然后他当然很惊奇啊，我就告诉他其实我就是苏沐橙啊。 然后他就信了？ 当然没有，然后我就给他了个电话，我说不信你打这个电话去问。 你把谁的电话给他了？ 黄少天的。 他不是喜欢说话吗？这样的机会当然要给他了。 喂， 叶秋汗了一下，电话毕竟是隐私，尤其是黄少天这样的大神，电话随便爆出来可有点过分了。 开玩笑的啦，和他视频了一下，这不就行了？ 哦， 叶秋恍然，这个方法他倒是没想到，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没用的办法，根本就没人认得他，视频能有什么用啊？苏慕成就不一样的，那曝光率是无与伦比的。 好了，五天后我们就能凑齐一支一线队了，这五天里正好一起磨合一下。 叶修宣布。 哎，这职业配置没有问题吗？ 陈果问着。 有问题也总比不够人的好。 叶修也是无奈。这队组起来，两个战斗法师，两个枪炮师，单调的一塌糊涂。而此时蓝河在一个惊异间又是扫了一眼等级榜，赫然就发现又出现了一个和千城一样工会成为了空白的马后炮，立刻知道是叶秋那边又得手了。说起来这个人其实蓝河也注意到了，估摸着就是叶秋要下手的目标。现在一看果然如此，靠着苏慕成的名气又是拉走了一位枪炮师，这样一来星星工会还真凑齐了一个高级副本队。想想只是靠研究副本攻略就把副本记录给控制住的超牛手段，蓝河只觉得各大工会在第十区的前途已经是彻底暗淡下来了。各大工会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抗衡呢？蓝河暗自揣摩着。他赫然已经忘了，作为兰西阁第十区的会长，这本应该是他也认真思考应对的难题，而不是现在这样像个围观党一样揣摩别人。等级榜起初各大工会的人也不会像蓝河这样一直去留意着，但到了终究还是有人无意间留意到有两个角色没了工会。起初各大工会都没有想太深，看到高级人没工会，各大工会的头目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赶紧把人给挖到自己家来，于是千城和马后炮相继受到了全区大工会的热烈邀请。而在这之后收到两人的回复后，所有工会才如被雷击一般知道了真相，这两个高级玩家竟然也要去投奔星星工会了。如蓝河起初的想法一样，各大工会的会长都不以为这个等级的人也能被星星工会给挖动。从混入星星工会的角色送回的情报来看，星星工会明显因为没有高级角色而无法和他们在40到43级的千波湖副本中竞争记录，而这一点可以说是当初君莫笑在罪恶之城的风骚导致的后果。如果没有他那一出，目前绝对不会出现这么一个拉开其他玩家一大截的一线团队。如此看来，此时星星工会可以说是自食恶果，自作自受。